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哎，没错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愉快，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准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对啊，再工作不到一周的时间，咱们就迎来两节了，快！ 哦， 先是中秋， 哇， 接着再上个三四天， 哇， 就是国庆，还上什么班儿啊？ 我还要上班， 连着休吧，大家伙儿，连着休能休半个多月呢， 是吧？ 啊， 就有已经有很多人都是这样来做了。 对对对对对， 已经有人前两天我刚看到。就有很多人同事去请假了， 领导不批是吗？ 我们这要不要出卖一下都是哪些同事？ 好啊好啊好啊，都有谁都有谁？ 高磊， 我没有好吗？ 这高磊今年的年假休完了。 对呀、啊， 哎，但是后面有一个特别好的事儿，一定要大家一会儿啊，一定要今天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哎，对对 对, 对， 后面有好消息告诉 我。告诉你，八点半到九点这半个小时，我告诉您，您得乐疯了。 哎呦，好。先跟大家说说啊，那个到时候 咱俩太 哎，到时候八点半到九点，人听众说，哎，高磊你陪我，我没乐疯啊。你说的这个，你这属于忽悠我，我告诉你去啊。今天早上跟大家咱们互动这样一个话题啊，因为这段我们说人生有的时候哈、啊，在路上或者是这个出门在外啊，或者是活着，总会遇到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子的事情， 所见所闻 是 每天都会有、 啊、但是像高磊这种猫在家里的估计就很少遇见了。 谁说的呀、 啊、你只要出去总会遇到很多各种各样的见闻、 啊、我也出去。 我们今天哎，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呢就跟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啊，大周一的我们让大家分享一些最近一段时间您都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特别值得一说的见闻， 对， 或者让你心灵触动一下的见闻 啊，对， 或者一下子让你记忆深刻的见闻 啊，对，或者让您一下子觉得特别尴尬、特别恼怒的、特别愤恨的也可以。 比如说我最近这两天啊，我就有一些见闻让我心里就暖暖的， 哦，是吧？ 嗯， 什么呀？ 比如说我昨天那个开车去出去购物去 啊、哎， 然后在路上就停到一个加油站那个地方。就等女朋友下去上厕所去了啊，上洗手间 啊， 我就把车停在那个地方，然后打着双闪、啊，这个时候正好我这个耳朵后面不是长了一个青春痘 啊， 耳朵后面长了一青春痘，它破了， 哎、就所以说还长青春痘，哎呦，真的假的呀、啊？ 而且您特会长，长在耳朵后面还藏着长， 哎、不是 害羞， 不是母蚊子叮的呀。哎 有可能魅力太大啊，然后呢，我就拿一纸巾正在那擦它呢， 啊， 它破了嘛，正在擦它呢。我站在车底下，我也活动活动，哎，正在那擦呢，就突然就后面哈就来了一小哥，然后呢，他应该是从一个车上下来， 哦， 就直接跟我就过来就问我，哎，哥们儿，你没事吧？看你在这擦这个耳朵，你没事吧？他就是。主动的去问问我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了，我因为我车还打着双闪， 哦， 又耳朵在这个地方，就估计还能擦着血， 明白了明白了， 对，他主动过来问你没事吧， 哦， 哎呦，当时心里就 挺暖的，就被陌生人关心嘛。 还有也是昨天，就是昨天，然后呢， 你又哪儿流血了？ 哎呀，我去逛。你这样说我心在滴血，我去逛一个网红店啊，这是一网红食品店啊， 是吧？啊， 是网上很火的一个， 肯定是他带要去的吧？啊，我们家倩倩要去的吧？ 老贵了。然后呢，就心在滴血。然后呢，我就路边要找地儿停车的时候，我停在一个地方，这时候也是过来一个，就旁边有一大哥已经停好了，一个大哥就你别停这儿 哦， 这样会贴条的，这不是停车。哎，我给你挪挪，你停我这边。就是他那个地方还有一空，然后呢，他说这个地方是不贴条的， 哦、 你停这儿， 你瞅瞅， 哎呦，就当时就最近我经常碰到这种的， 对你说的吧，都是特别正能量的，你知道吗？ 不是，就这个人正，他就遇到的事他就正。比如说高磊，你遇到啥事？ 我真的我就说的我都汗颜， 哦、 就昨天下午啊，我去。北海公园去了，因为天儿多好啊！昨天 对对对对，昨天那小风一吹 啊，是。然后呢，我们就临时起意，我们说去吧，我们俩 临时起意 啊，真的 感觉要抢劫。 然后，但是呢，就想，哎呀，开车去那没有停车位，干脆坐地铁。我们就坐了一趟地铁，先坐14号线九龙山，然后倒的金台路，再倒个6号线。我们倒的6号线之后的人就多了起来了。这个时候呢，就突然上来一个老奶奶 哦， 然后当时我就在犹豫要起来给她。 像这种时候你居然还犹豫，高磊， 所以我哎呦特别没脸，你知道吗？就在这个时候，在我旁边的一个应该看起来比我还大的年纪还大的一个大姐，腾的一下就站起来了。来，大妈您坐这儿。哎呦，当时我就哎呦，我就悔恨啊！ 你 就 悔恨， 我就当时想 你有没有把那个大妈拉起来？大妈，你坐我这儿。 不是，我说为什么大妈你不带个大爷来呀？特别纠结， 你应该过去说大妈呀、啊，那什么，你缺不缺大爷？我给你介绍个大爷，你带他出来，我给他让个座呀、啊，大爷。 不是，就当时就是犹豫了那么两秒钟。 哎、这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 啊、 哦，因为高磊就是他就是没素质，你知道没有？没有，其实就是那个可能你已经逛了很久了，你在那时候想，哎呀，我 有刚去的路上。 救不了你了，救不了你了，就是人有的时候稍微会有一些惰性，稍微一懒惰，就那一两秒钟， 对， 就被别人抢了， 对， 然后就熬会熬， 对， 熬恼了一个周末吧， 是， 活该，哎，你看，就像咱遇到这种事情，咱连想都不带想，是不是？哎， 你今儿没遇见，你要遇见你也得犹豫一秒。 怎么可能是一秒？来，接下来时间啊，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说说今天的话题。您最近啊有哪些想要特别跟我们分享的见闻没有？好 不好？对， 好， 好，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我们也是有奖品相送的啊。本节目呢是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两小时送货上门，电话52886111，52886111。 哎，俗话说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是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品牌太多，说起这个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那可是十年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两小时送货上门，礼品卡火热销售当中，中秋礼金世尊，预定电话52886311，52886311。想要拿到我们奖品的，您可以在互动内容啊，您得先跟我们聊一聊最近的见闻，后面加上手机号，我们就可以抽取了。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依据地域管理条地名管理条例和民用机场使用许可规定等规定呢，经报经党中央国务院审批同意，北京的新机场名称确定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好， 机场及其配套工程将于明年6月30号竣工验收，9月30号前投入运营。哎，我今天早上吃饭的时候边吃还在边想这个机场的名字， 是吧？ 大兴，这是我们的区，你看又是北京大兴，北京大兴、 啊、体现了大兴未来的发展趋势啊。 还有就是北京大兴、 哦、 兴旺嘛， 兴旺，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哦、 北京大兴、 哎、 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 哎、 市发改委近日发至市交通委的关于伤情调整、驻车换乘停车场以及驻车换乘车辆停放收费政策的函当中规定，在规定时间内与北京 P+2 停车场驻车换乘的车主只需要凭当天乘坐公共交通的记录按次交费2元，非换乘车辆和规定时间外停车的停放的车辆啊，按停车场所在区域占道停车场收费标准来收费。 哎，这个事儿好、这个事儿就是说，其实这个 P+2 停车场就是你比如你先开车开到一地铁站，然后你把车停在那儿，然后去上班。 哎， 但是你像一般这种的，就会担心一个问题：我在这一停一天啊， 多少钱啊？ 至少8个小时，还不能加班，对吧、 哦？ 哎，那如果在这个范围内，人家说你不管停多长时间，2块钱。 哎呦， 这好了 啊、 对啊，这不错啊。 咱们台附近能开一个吗？ 你要坐地铁去哪儿？ 你总共离家开车十分钟啊。好，来，为了确保北京出租汽车运营市场平稳有序，近期北京市呢开展出租汽车行业专项整治工作。据了解，夜间11点之后，相关部门将联勤联动，严查公交枢纽、重点轨道交通车站、王府井、西单等繁华商业街区、CBD、金融街与这个等写字楼集中区域的黑车扰序、出租车拒载等违法行为，并且激励出租车驾驶员夜间运营。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滴滴出行。滴滴出行呢已经于15号恢复了深夜出行服务，将试行夜间运营规则，快车及专车司机在深夜接单时必须满足注册时间超过了半年、安全服务超过1000单等条件。同时呢，滴滴将持续面向全量工司机呢进行安全审核，要求无犯罪记录，通过三证验车等等。 再来关注一下，上周北京市出台公积金新政啊，明确将贷款额度与借款申请人的公积金缴存年限挂钩之后，不少市民都提出疑问，销户断缴会不会影响贷款？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说，缴存年限是按照实际缴存月份来计算的，销户和断缴都会不影响年限，因而也不会影响贷款额度。针对公积金没钱的这个质疑，管理中心也明确回应，并不存在余额荒。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这个和大家保持互动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 是的，送给大家这首新歌，许巍《我的爱》。 伴着时间，有沉寂，也有着精彩。心中渴望无忧的时光，柜里藏进尘埃，在熟悉和平凡之地盛开。你回头，他都在。鲜花上。山映在蓝天里，观沧海，乌云破开，今宵宁静在心里，暮色云霞在梦里，我的爱为你等待，我的爱为你。 好，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啊，咱们来说一说最近啊，你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见闻啊、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 是 亲身经历的啊、还是听别人说的，咱只要别造谣就行啊。这个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 K 谢就说了这么一件事，他说刚才听你们说出租车这个新闻吧，让我想起了一个相关的经历啊。就在前一段时间，我去上海出差啊，这个在机场打车的时候啊，可能是因为距离有点短 啊， 然后呢被排到的司机 A 拉出了机场、然后以十块钱的价格卖给了在机场高架出口拍活的司机 B 然后就为了这件事情，我对自己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我大概价值值十块钱， 十块钱 哎， 还能这么干呢、这不对吧。 但是我觉得你这么干的时候，我想问 K 姐，你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是 你都没有发言吗？ 一句话都没说吗？ 对呀， 就真的把自己当牲口一样，都就默默的忍受了这一切吗？ 来上车，来下车，进这个车，好，走你。 对呀、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遇到这种事儿，我肯定不让他给 我 换，我 肯定不换， 我就不下车。 对啊，我叫的就是你嘛， 我赖了你车啊，我就不下车，对不对？ 而且我在机场， 我让司机报警， 肯定是我有上车的这个监控的，万一的后续的车我上车了有什么事情？ 对啊，我发生什么事情？ 对啊，都没有一个证据。 再说你卖那么便宜，我能上车？你给我涨价，你卖到100，我就下去。哎，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最好我们这儿不要发生啊。 对，再来看看前面仨字我不认识啊，后面仨字认识。荒先生就说、我也说一个跟大帅比较像的地铁上坐的故事，那是我高磊比较像的啊， 高磊。 他说我坐那儿看见一个美女站在我前面，就感觉吧，这美女肚子好像有点大，哟，是不是怀孕了？然后我就赶紧站起来说给这美女让座。结果这姑娘好像特别不高兴 啊， 就回了我一句说。 你就坐那儿吧，坐那儿吧，没事儿没事儿。这时候吧，我就看见他后面啊，还跟着一男生， 哦， 提着一个女生的一包， 哦， 哎呦，低着头还在抿着嘴偷偷的乐，哎呦，我就尴尬了。我是坐也不是，是让也不是，你说说我这这哎尴尬劲儿的。 高雷，你猜这是什么？怎么回事？你猜这是怎么回事？ 哎呦。这是姑娘胖啊 对其实我一般在地铁上就是真的是你要简单看到有人人家肚子大呀你真别轻易让座 就好女一身膘嘛 这事儿你不是曾经说过好女不过百吗怎么左右都是你呢 啊就反正就是我是墙边的草随风倒嘛、 哎、 啊 就是真的不能轻易让 是吧 你要这种让错了以后我那这姑娘估计得添堵添一天一天，我跟你讲， 一周的、哦，我不就胖点吗？你干嘛非说我怀孕了？我连男朋友都没有呢，你说什么呢？这好了，还有个男朋友，是吧？ 哎，好，各位啊，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话题，您这个叫最近一段时间的见闻、嗯，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这个热点的消息啊。首先咱们来说一说这么一个事儿，不知道高雷有没有遇到过，就你有没有那种买完电影票以后就因为各种事儿就去不了了、 嗯、 最后想改签又退改不了的。 那就别去了，反正就几十块钱。 啊、这哎呀呀呀你哎呀呀呀， 这不是我考虑的范围。 都怪我我忘了这个高雷的身份了，我这样问他如此平民百姓的话题。对， 接触不到 这个解决， 我助理会替我解决一些问题的。 高磊，你怎么过了个周末你还属猴了？给个杆就往上爬。当然，对我们大部分普通人来说，有的时候，比如说，哎，你真的买了个电影票，你又不去看 啊， 他怎么着也是几十块钱呀、 啊，对 对吧？上百块钱，对吧？这够高磊吃一个月的，对吧？然后呢，所以就是。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会发现，哎，电影院不允许你退改。 哎，那么记者呢登录多家在线购票平台之后发现哈，这个消费者要想退掉手里的一张小小的电影票可不是简单事儿。比如说吧，在某款下载量显示超过了4000万次的客户端里，电影票不能退，只有部分影片可以改签。电影票退改签规定当中呢，还有更多的套路，比如说有的购票平台将退改签列为会员权益当中的特权、 嗯、 不同的积分等级呢，对应不同的退改签次数，每月最少一次，最多的也就5回。 嗯，还有的影院推出自己的客户端，只有会员在官方客户端上订购电影票的时候才可以自助办理退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则不能退改签。 哎呀、 嗯、 那么在某知名电影网的这个售票客户端上，所有订单都提示请核对订单信息，电影票及优惠套餐售出之后因票务系统限制将无法进行退换操作。 嗯， 那么当记者致电客服的时候呢，对方就表示部分院线可以按规定办理退票，方式是给售票客户端客户打电话让客服进行操作，但不支持改签。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负责人就说了啊，主张允许电影票退改签，一些影院也在努力使退改签业务更加人性化，但鉴于电影这一消费产品的特殊性，也鉴于各地区电影放映的差异性，目前全面放开退改签确实有一定的困难。 嗯，那么这位负责人还说啊，如果强制所有影院都实行无条件影票退改签服务，那么电影行业可能面临一定的风险，比如说恶意退票的偷漏瞒报行为，恶意刷票干扰影院正常排片和放映秩序的，客观上也有可能为黄牛党的倒票行为提供条件。 是啊，电影行业已经存在太多的风险，咱就不要再给他 加一条风险。 是呀， 是不是 啊？那在记者采访当中呢，说这个防止恶意刷票已经成为了购票平台和影院回应退票难问题的一个关键词。有影城的工作人员就解释说了啊，这个刷票会造成预售期间票房大卖的假象，影响影院的排片。一场电影只要有一个人买票，就无法更改电影的排期。如果这个时候恶意退票，不仅别的电影失去了更多排片机会，那这部电影的票房也会降低，直接影响影城收入。这个倒也是可以理解啊。 对对对对。那么业内人士呢也承认说，不断的完善退改签服务来提升用户体验是大势所趋，用技术手段甄别正常退票和恶意退票并非完全不可能。所以那你们就干呗，对不对？来采取一些最先进的技术，让我们老百姓能够得到实惠，这才是正根儿啊，是吧？ 行吧。各家都有各家的考虑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您互动交流。 Cause whenever, wherever, we're meant to be together. I'll be there and you'll be near, and that's the deal, my dear. We're over, you're under, you never have to. 好，来看看啊，你看东还真跟我们就说这个电影院这事儿。他说我上次带爸妈去看电影，在 APP 上订错了电影院、 哦、 啊，所以在影院那边打电话退票，结果说不能退啊，然后就买了两家电影院的电影票，看了同一个电影。那你算这是算对他们的票房做出了贡献？ 对呀、啊， 你小心被人当成刷票的，你说 姐、哦。来看看啊，这个徐秀岭就说了、 嗯， 哎，我们夫妻昨天走到了学之桥附近的时候，正好赶上了国际马拉松赛 哦， 啊，就是北马嘛。 嗯， 道路两旁都是为运动员加油的观众，最让人感动的呢是还有一个用手推轮椅的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哦， 哎呀，真的是为他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点赞、 嗯、 加油， 点赞点赞啊、嗯、再来赶紧看看田小米的啊，一会儿他又得上班去了啊。他说雷帅，我今儿早出门早了，跟你们说一个昨天去银行的一个事儿啊。我呢去银行办点事儿，遇上一个老人着急说昨天在银行丢了东西，失主是一个就是有一点这个叫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 没错、嗯、 啊，完全说不清自己到底丢了什么。他的老伴儿一直问他丢的包里到底有什么呀，最后他们也没说清楚，只好先去开证明。我们还有两种疾病没有攻克，一种是肿瘤，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症、 哦、 人老了真的其实挺悲凉的，希望我们能够对老年人更友好一些。中秋到了，要去我老公小舅家陪他一起过中秋，他没有孩子，老伴儿去年又去世了，我们今年就去陪陪他，希望他不会觉得太孤单。 真好， 真好，田小米， 这就对了， 做的特别棒、哦、啊！这你这样的，你老公爱死你了，我跟你说。 是是是，或者把老舅接到自己家来， 哎呀， 热热闹闹的哈。 对对对， 米兰诺就说了、 哎， 说起这个出租车呀， 嗯， 我说一个亲身经历吧。 哎， 那天呢，加班之后。打车回家，打了一辆车，十一点左右车有点少了，车走到三元桥附近，司机师傅突然脑袋一沉，车就飘了一下，我冷汗都出来了、 啊、 我就赶紧问师傅、哦、怎么回事，没事吧、 嗯、 他也特别紧张说，哎呦，自己是大班，就是上一天休一天那种 啊， 前天跑了一天了，昨天呢他的对班有事没来，他就又干了一天， 哎呦， 连着上啊，今天又是自己的班，等于连上72小时，所以差点出事。哎呦，也劝劝咱们的司机师傅一定得注意休息，注意身体、啊哎、 这事儿真是不能开玩笑、哦、因为这个生理上的这个东西你没法去克服的。我有时候犯困了以后，那个开车我也经常就哒，就是感觉一下子打个盹那种东西。但是你想想，这打盹这脑子短路这一秒钟 啊，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 一秒钟能发生太多的事情了， 对不对 啊？ 所以各位啊，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好吧？ 对， 好，今天呢是跟大家互动交流的话题，说一说您最近一段时间的见闻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你像人唐朝栗子。这是个旅行行家 是吧？ 人家发来了好多在非洲的照片。 哎，您发对了。第三时段我们就要跟您说说咱们出游的一件好事儿。 嗯， 我们的主持人要带队带您出游了。 对，我们要带着大家出发喽，去哪呢？第三时段关注。 还可以边带边赚， 你没听错，广发银行房贷客户签约加多好房贷理财，可灵活运用自有资金，等于节省部分贷款利息呢。 广发银行加多好，给您稳稳的幸福，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金石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日至30日，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火热开启，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1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之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即可参与回报。九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回报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你要干嘛？ 我太开心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高磊的姐姐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对，你们没有听错，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最出名的一位人物 ——高红。 不是啊，高磊的亲姐姐， 我亲姐也叫高红 哦，是吗？ 是 哦，她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有冤的抱怨，有仇的报仇啊，姐啊，大姐，你知道吗？我是多么的期盼见到你，但是我又害怕见到你，为什么？因为高磊把你形容的太可怕了， 对， 说你从小到大什么偷他的钱去买火腿肠回来吃完了还让他闻嘴里的味儿，什么什么在床上倒立就把窗户踢破了，差点掉下去， 对，还要更狠的呢，他上厕所也拉着我， 对，强悍等等，反正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跟你说姐，你真是，你这弟弟是不是长大以后好久没打了？没事啊姐，改天咱找个弟弟。 他现在想打也打不着啊，真是的。 哎呦，姐没事，你只要钱到位我帮你。来来来，今天早上说一说各位的见闻。 好，那就说一条我姐的吧。 哎，别，真的真有啊？ 有， 你姐发过来的？ 发过来的。她早上起来还监听我节目，隔那么老远，她说一次在超市买东西，我在拿一次性的塑料袋准备买菜的时候，就看见旁边一位老大妈，也要拿这个装菜的一次性的塑料袋。哎，于是呢，我就便把自己刚刚撕下来的这个就给她了。可是呢，她就瞪我一眼，说。我可以自己拿。接下来看着他接连撕下了7-8张塑料袋，看得我是很尴尬呀。 哦， 就人外国老太太吧，确实是 有的时候他好像不太愿意接受 帮助。 就是你，就是他，你要帮助他之前啊， 你得问他，你需不需要？ 他确实需要他，你再去帮他。 哎，他要不需要的话，他说不用，谢谢您就别帮他，要不然人家自尊心受伤害。 哦， 是吧？ 就觉得自己老了。 对呀、啊，其实我可以，包括在国外让座，你也得问一下啊，是吧？ 我能给你让座吗？ 美癌少维， 美癌，sit down you 啊，来，看看这个其他朋友们发过来的互动话题啊，都有什么样子的见闻？迎风说了啊，哎，主持人，我新朋友啊，我说昨天啊，我遇到一个事儿。我所住的地方停车比较难，是一个胡同。这个胡同呢，只有我们两家人。我们每天到家都比较晚，我到家比较晚，走的比较早，一般不会影响那家人停车。就昨天我回去比较早，就早了一点，我先把车停在了胡同口，然后呢，影响里边那家人停车了。他按喇叭，我马上就出来给他挪车了。然后他跟我说，这条胡同不让停车，只有他家能停 啊， 这让我气得够呛。我见过霸占车位的，还没见过这种霸占车位的。 是啊， 尤其是这种胡同啊，这个东西你说实话，我也遇到过有一回 啊， 就在胡同里那停车的事儿、就是当时就那种感觉，就是你看你让我马上咔就走了啊。但是他说话那气，谁让你停这儿的？就是我感觉那 就特想回去，那这也不是你家的呀。 对，这是公共场 所。你把你房产证拿出来，我看你就包括这胡同不包括、哦，对不对？ 对，这有点太强硬了。 当然，这胡同里边也确实不太好停车啊。 没错， 这个、也是啊。 来看看其他的朋友。 嗯， 这兔子花花说了一件事儿。 哎， 高帅组合两位早安，小女子给请安了。 哎呀，好，平身吧。 嗯，刚你怎么说的跟那个什么似的？刚说第三十段要说主持人带队旅游。 嗯， 看来上次话题讨论有结果了。 必须的， 咱就说一个我的旅游见闻。 嗯， 今年五月底去了一趟芽庄度假，当时呢报名某网的行程，一路玩的还可以。不过呢，这购物让人很是不爽。 嗯， 某店卖珠宝首饰和湖泊啊， 琥 珀 什么的 什么的哈、 嗯， 逛了一会儿呢，不感兴趣，就到人少的地方站着休息，等着他们。 嗯， 谁成想这店内呢，保洁扫地就是，是不长眼呢，还是素质低啊，还是有气啊，就专门扫你脚底这块地儿， 扫你的腿， 对，还说了，哎，你这干嘛呢？啊，这怎么这么着？ 哦， 啊、 其实就是他，因为你 不 购物， 购物 嘛，他就拿这个恶心你、啊。 对，让你去挪地儿，让你也去看看。 我跟你说，这种啊，咱们别生气，在国外啊，咱也不能跟他们争执，这就走人不就完了吗？ 你最多就是给领队说一下， 让他挣不着钱，那就是最大的，就能气死他。 没错， 对吧？干嘛跟他争？你但是你看啊，这个是这样一个旅游见闻 啊。 我这里还有一个很好的旅游见闻， 哦、 就是发生了一件让他很感动的一件事情、 嗯、 啊。我们的醉猫说了，他是四月份去那个济州岛看樱花了啊。说在那个地方呢，他遇到了一件事情很感动。 嗯， 他说当时呢，他们到了那儿以后，两个小姑娘一句韩语都不懂，然后呢，从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的时候，因为没有搞清楚车停靠的时间，结果就发现没有车可以坐了。当时还下着雨，就有点崩溃。然后呢，就有一个看着像出租车司机的师傅，就非要拉他们俩。 哦， 他们一想，这可能是拉活的，就没理。然后就往前走走吧，看有没有公交车站。结果越走越偏，别说公交车站了，连人都没。 哎呦， 就是他就跟那两个小姑娘就商量说，要不咱就租他的车吧，稍微贵点也没办法。 对对对。 然后就回去找那大哥。上了车以后啊，他俩人就在那开始想，哎呦，这得多少钱呢？这肯定是黑车呀、啊，指不定多少钱呢。 这钱我得。 关键是看这车越一路走都空无一人，还往山上开，你知道吗？这俩人开始害怕，说别把俩人卖了哟。哎，最后终于到了某某景点，然后大哥说：“那你们玩吧，我等你们。”他还特意说油费我不要，我不要钱。 哎呦， 离得近，我不要钱。 哦， 结果人家就真的让他俩下车走了。 当时 他说回来以后，发现这司机还真就在那等他。 嗯 嗯, 嗯 啊，然后呢，就是经过了这件事以后呢，这个他们下车的时候硬塞给这司机说，我们给你两万韩元 啊、 哦。其实他说这段路跑下来不止、这个， 可能不止两万韩元，大概和人民币一百多一百二 啊，不止这个钱。但是师傅就是说不要，然后那个但是他生给人家了，然后还说了那个司机就是说，如果下次来韩国玩的话，你不可以包我的车 啊、哦， 就等等了。当然虽然说肯定是为了。就后面能有更好的活或者接活什么样的，但是人家这种服务态度，这种就是怎么说呢，最起码这种意识还是有的。 对，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反正我觉得就是、单就这件事情人真是做到位， 对 对不对，好人好事 好做到底了， 对，向这位大哥 嗯 点赞， 点个赞竖个大拇哥、 啊、 好吧，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日至30日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火热开启，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一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之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即可参与回报。9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购指定品类有惊喜，穿享回报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啊，看一下啊，这个当然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啊，9月15号到23号通州万达将举办名爵 HS 上市活动，全新名爵 HS 荷尔蒙 SUV 将带你领略无极变色炫彩交互式氛围灯里的 BOSS Premium 剧院级音响系统与 Super Sport 模式带来的驾驭快感，现场充满趣味的体验和互动，给您带来不同寻常的感官体验。你可以在拉力装置和炫彩单车项目当中与不同对手进行 PK， 现场更有 Nike 网红教练陪你一起 get 到热点燃点爆点，这 到底什么点， 哎，就嗨，反正嗨起来。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说说马拉松吧。 好的好的好的， 昨天你有关注吧？ 是有看哈，这个作为国际田联认证的金牌赛事，国内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标杆赛事，昨天上午呢，北马于7点30分呢正式在天安门广场鸣枪起跑了。3万名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长跑爱好者参与其中，享受尝遍尝新的北马带给他们的乐趣。 嗯，对，在国内的马拉松赛事当中呢，北京马拉松是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赛事，从每一年的赛事当中都能够看到北马的变化和新意，它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跑友志愿者参与其中。你像10多万跑者报名，3万名选手欢乐奔跑，也是北马魅力的一个最好证明，对吧？北京马拉松是1981年开始举办，是中国田径协会市场化程度最高、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单项赛事。 是， 昨天你看这个比赛了吗？ 我看了，我看了视频，就是电视直播，我看了一下。 电视直播你看了 啊？ 我就问你一个，我要考一考你，看你有没有看？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这个北马过程当中，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亮点是什么？ 大的一个亮点， 对， 天儿特好。 对，天儿特好是一个。 对， 还有呢？ 最大的亮点， 哎，对。你看摄像镜头，你 姑娘特别漂亮， 对对对， 给了好几个漂亮姑娘的照那个镜头，你知道吗？ 我当时我跟女朋友坐在家里看，我说跑马拉松的都这么漂亮吗？我说不对呀、 那是央视摄像大哥专门挑的，你以为呢？ 画面的美感是不是？ 对对对，真漂亮，真漂亮， 真的是。哎呦，我就看一个个，你这个跑步， 而且身条特别顺，你知道吧？跑步的人他身条都顺溜。 对呀、加上配上昨天美丽的风景 啊， 美丽的天气， 是是是， 美丽的人。 哎呦， 天 你都想去跑了吧？ 我就当时看完转播，我就出门了嘛。 哎呦呵， 跟女朋友说，我出去一趟，有点事。 听见了吧，芊芊？他昨天出去的真实目的。 来，就是这个，反正希望北马越办越好啊！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吧，就是上海大师赛啊，2018赛季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决赛，昨天晚上在上海富豪环球东亚酒店落下帷幕。最终，奥沙利文是11-9力克霍金斯，成功卫冕，同时获得了20万英镑的奖金，而他也成为上海大师赛历史上首位三冠王。 我厉害呀！20万英镑，我天，多少钱？ 我以为你还说三冠王厉害，原来你厉害的是20万英镑， 这将近200万人民币呢，打完这一场比赛， 是吧？ 当然了， 他们这么好赚，那你也去打呀？ 你看看，他也不费什么功夫，也不费什么体力， 是吗？ 对啊，动动手腕，啪啪啪， 哎呦。是是是，就是大家都得给他鼓掌嘛，对吧？对，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嘿嘿嘿哎。然后那个 我不说话了， 对对对对对，特别棒。那个当然呢，很多人可能就会问了，说这个那丁俊晖怎么样呢？15号晚上啊，丁俊晖就是斯诺克大师赛半决赛的时候，丁俊晖是没抓住赛点啊、这个连扳5局之后浪费赛点，最后9-10无缘决赛， 可惜了了哈， 可惜了，可惜了了、哎，好吧。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好吧。 You're a world away, somewhere in the crowd, in a foreign place. Are you happy now? There's nothing left to say, so I shut my mouth. So won't you tell? 看看大家都遇到过什么样子的见闻啊？这个我们其实 这个就都念不过来了，你抓紧时间看一看，大家见闻太多了，咱们改天可以继续分享，好不好？但咱先来说一个，帮一个朋友忙，芋头就说了，高帅能不能给我发个寻人启事 啊？ 我发小啊，把电脑给丢了， 哎呦， 希望有人能够提供一下线索，寻找两波打车的人，一对男女，还有一个男的。9月14号晚上23:40左右，电脑落在一台出租车上了，在后面有两波招手上车的人，现在希望能找到他们，问询一下能是不是捡到电脑了。一对男女从昌平区沙河镇松兰堡红绿灯往东路南附近的小区，要么就是华庭苑，要么就是绿城雅居啊，上的这台出租车，到沙河机场方向的岔路口下车，全程不到2公里，起步价14块钱。这大姐都已经，你说急成什么样了、啊？ 都问这么清楚啊？ 对，所以说，如果啊，你们最近反正就是从昌平那边坐车捡到人家电脑的话，也要还人家，是吧？ 对， 所以一定要深表感谢。主要我特别理解丢电脑的这个里边数据。 太重要了、有可能关系到他们公司的命运哈、 啊。对， 来看看鱼就说了，前一阵啊，有一天突然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丢了钱包。现在呢，老手机支付，钱包好几天不见，也没意识到这个钱包丢了，现在才知道钱包丢了 啊！真的呀、 啊！这位好心人捡到我的钱包，但是联系不上我。 哦， 后来呢，从行驶本找到了我的 4S 店。 哇，你这个心大呀！ 再找到我的电话联系上我、 哦， 然后呢，我们就约了一个地方，然后。我就去把这个钱包取回来，钱包里有身份证、各种银行卡、行驶本、驾驶本，还有一枚金戒指。 哎呦， 这个好心哦！同样跟我一样是住在昌平，人家呢叫杨少旭， 杨少旭。 哎，记住了，当时呢真是感激万分，无以言表，给人家感谢啊，什么现金啊、西瓜，还有西瓜。 对，就买给人现金，还买了点水果， 人家都没收。你说这中秋节，你说要不然给人送个螃蟹吧？大闸蟹是不是可以给一个？ 不是螃蟹的事儿，是文艺广播给的一个荣誉，对好人好事精神的发，我觉得要不就 给一个吧， 绝对要给的。 今天可以抽俩是吧？ 这样，我们给你鱼，是这样，我们给你这个螃蟹是有要求的， 你一定得送人家。 哎，你给他以后，你们俩合照一下，好不好？ 可以 拍照，我们也不是为了什么求证、我们主要把这个和谐的画面留下来。 是， 对不对？ 哎， 拿着我们北京文艺广播送出来的大闸蟹，我们送给这位杨少旭。 对，又成了一对儿，是吧？ 哎，嗨、哎，人家好人，人家是啊。 是， 来， 那就真送你了啊，杨少，这个鱼啊，这个朋友、啊。 对、啊。好，那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和大家说新闻。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关注一组资讯。 截止到8月31号，今年暑期档总票房是超过了170亿元，超越2017年的 163.5 亿元，也创下了暑期档票房历史新纪录。 再来关注一下天津大剧院2018年秋冬季高端演出近日公布日程，圣彼得堡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及指挥尤里·特米尔卡诺夫和著名指挥汤慕海为天津大剧院秋冬季演出助阵。 近日，张惠妹与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合作录制的经典歌曲《If Only》上线，这首歌曲收录于波切利10月26号发行的新专辑当中，但这不是波切利的，这不但是波切利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也是他14年来首次录制的全新专辑呀。 好，第二届中国网络文学家大会开幕式暨中国网络文学高峰论坛近日举行。本届大会以网络正能量文学新高峰为主题，在3天的时间内开展文学论坛、成果展示和产品交易、项目签约等等各项活动啊，助推网络文学发展。 爱琴遗珍希腊安提凯希拉岛水下考古文物展近日在故宫博物院的神武门展厅开展，这次展览展出文物大约是350件，来自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雅典贝纳基博物馆和希腊水下文物监委会。这些文物呢，藏品是来自于一艘公元前一世纪的古希腊沉船。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看看大家都有哪些见闻。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再来看看啊，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啊，说一个，你说，我说安吧， 啊， 他说说一个我的啊，最近一个遇到的事儿，原本计划九月份中旬和老公一起去新疆自驾，行程半个月，而且就机票、酒店、租车都搞定了，可是身体却出现不适， 哎呦， 大夫建议放弃行程，哎呀，关键这个行程太珍贵了，花了一个多周的时间去做的计划啊，于是抱着试试的心情，致电某客服。看能否退机票酒店，没想到提供材料后酒店都给退了， 嘿， 哎，这个要感谢一下， 是是是。来，再来看看花仙子怎么说啊，哎呀，我就说说昨天赛道上的事儿吧。昨天呢遇到啊有这个呕吐的，因为这次我不是急救兔，所以在赛道上不能去救援，只能帮着去叫救护。但当时呢我在折返带着医护人员回来的时候，看到一个大哥正在帮那位呕吐的男生啊做一些这个穴位的按摩，等待救护人员的接手。那么他呢还放心的走了，我一路小跑追上他，问了一下我的担心，哎，您这个不怕赛道纠结吗？他说做急救啊都习惯了。昨天呢在北马上肯定是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把您所见所闻呢跟大家也来分享一下。再来关注一条最新路况，大猫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因为京开路赵峰桥堵车，原因呢是赵峰桥红绿灯时间太长了，赵峰桥以南道路加宽了三车道，快到赵峰桥以北是一条车道，好多年了，赵峰桥几乎天天有交通事故，也提醒有关部门呢能够注意一下。再来看看熊妈妈，她说念我的，绝对大多数人不知道，暑假呢带儿子去贵州玩，我们呢去的是黔南州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一个县城，绝对不是想象当中的那种穷山恶水，简直处处都是美景，一会儿发照片缠缠你们俩。我想说的就是有一天呢我们去天洞玩的路上，儿子要去卫生间，沿途呢我就找啊找啊，愣是一个都没有，崩溃当中我就问路边的行人，人家抬手一指，我的天哪，一座装饰的，我天，就像这个卡通片里城堡的房子就在我们眼前，大门上面是美术字体第六空间。诶，当时我就想，这是卫生间吗？啊，对呀，路人说就是卫生间，我们这儿的卫生间不叫卫生间，叫第六空间，而且啊每一个装修风格都不一样，对于我大北京的人来说，如果没人告诉我，我绝对想不到这是卫生间呀。得嘞，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呢继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来说一说您曾经沿途的一些经历和感受。紫丁香也说了，前一阵子我去泡温泉，由于水温有点高晕了，我赶紧回到更衣室躺在长条凳上，由于屋子里没有信号无法和家人联系，一会儿呢一位姑娘过来问我，哎，您是不是不舒服呀，要帮我给家里人打电话，我就告诉她屋里啊这没信号电话打不出去，她说要不我去前台帮您拿瓶可乐什么的，喝点凉东西会好一点，然后呢就一个劲儿的就跟我说话聊天啊，就生怕我晕过去，一个陌生人能这么的关心我都感动死了，等我休息好了出门见到我老公，哎，他呢就让我把他搓澡的账给结了，也不问问我刚才为什么这么久不出来，还不如一个陌生人呢，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开工喽！ 慢着慢着，附近有高压线施工有危险，我先打95598电力安全热线咨询一下。 还是你想的周全，规范施工，提前咨询，保障咱的人身安全。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当代商城中关村店23周年庆，即日至24日，满300最高减150元， 逢节假日满1000再赠100积分礼，更有庆生券、银行券，邀您来抢。九月与您相约当代商城23周年庆。 六一亲子欢乐假期，与动物宝宝亲密接触，野探神秘恐龙山，寻找金南密林深处的精灵，来北京野生动物园吧。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 T-Roc 探戈，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幅 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征，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何为实力派？是更高底盘、更广视野、兼具百变舒适空间，是从城市到郊野拓宽生活边界。实力承载美好，2018全新途L拓界版换新驾龄，上汽大众4008-201111。 十一黄金周，怎样与众不同？怎样在朋友圈脱颖而出？9月23日至10月7日，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激情上演，有吃喝玩乐，更有国际巨星巅峰对决，点燃你的国庆黄金周！抢票热线4007076666。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北京时间的8:30，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工。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黄工好。哎呦，这天儿啊真是太好了，但是呢晚上的气温呢也是越来越凉。我先说个题外话哈，昨天晚上我看这个气温好像最低是14度，我就把我们家那后背我都抱出来了，结果干了一晚上盖了一晚上之后，今天早上起来我突然觉得好像上火了啊。所以说最近的这些天还大家得注意保暖，千万别着凉了，尤其是早晚，是不是啊？ 啊，基本上是这样的。目前来看啊，就是天气呢，应该说这几天是比较平稳的，但是昼夜温差是比较大。 哦， 白天气温像那个明后天呢，一般都是26-27度，夜间最低气温呢都是14-15度。像北部山区呢降得更低一点，像今天早晨，这个怀柔啊、延庆啊，还有密云的北部，有些地方那个温度啊。还不到5度， 哦， 所以这个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 这种， 这种天气呢，应该是根据气温的变化吧，注意增减衣物。 嗯， 夜间呢，休息实际上还是要加上厚被子的。 对，还是得干着点，尤其是这两天天好， 对对对， 阳光有充足，大家伙可以把这个冬天那些被子拿出来晒一晒，对不对哈？ 啊， 然后再盖，多舒服呀哈！来，那黄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天咱们北京的天气情况吧。 刚才咱们说了啊，就是那个目前来看啊，北京那个本周的前期啊，这个天气呢是比较平稳的。从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呢，白天气温呢一般都在27度左右，夜间低温呢就在这个14-15度。但是中后期啊，受冷空气影响，天气呢将会出现明显的变化。由于这个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中后期呢，像周四的夜间到周五白天，周六的夜间到周日的白天，将有偏北大风，这个平均风力啊会有4-5级，阵风呢现在预测可能有7级左右。 哇， 那么本周气温呢，刚才咱们说了，前期呢相对平稳，只有昼夜温差稍微大一点，后期啊整个是呈下降趋势。现在预测最高气温呢一般都在29度到22度。 这个应该说下降幅度还是比较明显的。最低气温呢是从19度到降到这个12度。总的来看吧，就是本周啊北京地区的天气呢，周后期啊受这个冷空气影响，有大风天气，对出行啊还有户外活动啊影响比较明显。 对对对对。那说过了北京，咱们再聊聊一些这个其他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尤其是昨天哈，朋友圈都疯转很多，包括去这个在深圳啊，在广州的朋友遇到了台风，哇，这个台风太大了。 是这样的，台风刚这个山竹啊，从目前了解来看，应该是咱们这个近几年吧最强的这个，他们说是风王嘛， 是 应该说这个强度很强，但是目前它已经减弱。根据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今明两天呢，这个山竹的残余势力还会影响的这个华南还有西南地区。受这个影响呢，在华南，从这个华南到云南的中东部这些地区呢，还会有中等大雨，局地呢还会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另外呢，还是受到这个残余势力影响，在南海的北部海域，还有这个华南沿海呢，有些地方还会有大风。那么未来的两三天啊，在黄河流域还有这个江淮流域，主要是从这个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的南部，还有黄淮和江淮地区的大部，自西向东呢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从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呢，大部分地区啊都是小到中雨，个别地方呢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在本周的中后期，有比较强的冷空气啊会影响我国的北方还有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呢，在北方呢会有大部分地区啊将会出现这个大风和降温。目前来看啊，这个气温呢将会下降4度到8度，在华北地区的北部啊可能会降到能达到10度这个降幅。另外呢，在华北还有黄淮等地呢还会出现那个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呢会有7级左右。从这个整个趋势来看吧，本周的天气啊，我国南北方呢都会有这个有降温， 对， 有大风，还有降雨，应该说都有对出行游玩了都有不同的影响。 是， 这里啊也建议咱们出行游玩的朋友，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没错， 天气情况就这样的。 好，谢谢黄工，祝您一周工作顺利。好，黄工再见。 再见。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白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打开 APP 叫外卖， 打开 APP 叫我 啊！ 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高速公路车多，流量比较大，像京新高速上地道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回龙观道上青桥，以及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进京方向，京城高速沙峪到京城收费站，以及来广营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大山子进京方向，京哈高速白鹿收费站到王四营桥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这是出京方向，以及京开高速新发地到玉泉营桥的进京方向，京港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郭庄子桥的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 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哎，今天早上不是高磊自己上节目，我看到有位小水说高磊今天早上是你自己吗？ 不是呀， 只是刚才大家懂的，临时 发生一些事情， 临时出去了一趟啊，没有没有。今天呢，刚才一直在跟大家预告说，我们这个时段会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那就是大家一直期盼的主播带队出行，终于要成真的了。 对呀，就定在了遥远的西班牙和葡萄牙。 葡萄牙，对，西葡嘛、西班牙葡萄牙。马上请出我们这次活动的主策划方，好不好？ 对对对，来来，中信旅游何鹏，鹏鹏你好。 大家好，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女世界只有一个中信的距离，我是何鹏，您身边的旅游专家。 谢谢鹏鹏，谢谢中信旅游。 哎，鹏鹏不对，我怎么感觉前两天我看你是左手伤了呀？你怎么又包上右手了呢？ 其实主要是为了躲周末喝酒，可能今天早上带错了。 我记得上次来是那个就包的是左手，这次包的是右手啊， 太惨了。 萌萌，我们说这个要这个我们的这次出行就是由众信来全权和我们一起来合作的，对不对？ 对，这次众信呢为大家其实精挑细选啊，因为本身这个我们考虑到各个地方各个因素各种旅游资源所带来的一些融合，然后呢我们选择了在伊比利亚半岛上两个非常有味道的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作为这次主播带队的目的地，然后时间呢也放在了遥远的11、12月份。 对，各位啊，所以这个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的话， 对对对， 我们当中还不一定是，反正应该是我， 应该是我，对对，应该是我 带队， 对对对， 因为你年假完事儿了，然后呢，另外一个是吧， 这不是占公家吗？ 哎，所以到时候我们会带队出去。 鹏鹏，我到时候请你喝顿酒，咱俩聊聊这事，是吧？ 手坏了， 哎，人家说了不喝酒， 哎呦， 鹏鹏，你有啥需求就说，哎，是这样，大家如果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出去玩的话。啊，你放心，我们带着队出去，再加上众信的品质 绝对好 啊，那是。咱们一会儿先听一听，咱们这一趟出去要玩哪些？ 是， 对对对， 怎么个玩，怎么安排，是吧？ 先说一说怎么安排啊？ 众信旅游呢，其实之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选择咱们和所有的广大听友们一起出发吧，那原因呢是想众信旅游是从每年的这个90月份啊，都会推出我们一年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宣传，叫“会玩季”的活动。这个会玩季的会呢是优惠的会哎，所以呢就是我们会以这些这个很多有主题的线路，它至少得符合4个标准、首先呢是这个从6天到10天的产品，然后含1天到2天的自由活动，尽可能能占到周末，并且是一个错峰出游的淡季目的地，然后可以增加一些这个岁末打折呀、圣诞元素的一些这个信息在里边。然后呢这个客单价呢基本上我们会控制在10000上下。然后有这个淡旺季的这种价格差，然后产品集中在11月份黄金周以后出发。这样呢其实因为众信旅游从2018年升级了，从众信制造变成众信设计之后，我们推出了4个主题线路。 是。 从年初就一直贯彻到现在，分别是设计师线路、达人带路线路、一家一团线路和5天年假线路。这4个主题呢我们用会玩季将它融合在了一起。那比如说那达人是谁，达人就是我们的主持人。 哎， 对不对？ 要说会玩啊，肯定还是我嘛。 没错。 要说会吃肯定还是我嘛。 哎呀没错。 要说会住还是我嘛。 这你说的吃住玩谁不会？真是。 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设计师系列，我们要根据就是由我们的主持达人带着我们的客人去走我们设计师去精心设计的每一条线路，而且呢这个行程基本上您只需要请5天年假就搞定了， 哎， 所以也是我们专门为一起出发吧定制的一个，算的是一个一家一团。 哎， 所以整个将四个元素融合在了一起，我们将在11月份和12月份带着我们所有第一起出发的听友们一起去趟非常有韵味的西班牙葡萄牙。 我先跟大家说一说啊，如果各位想要抢现在11月份12月份还现在具体日期还没定，您可以先这个表达一下意愿，你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的话， 是是是， 去西班牙和葡萄牙，然后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你先留一个意愿，到最后呢如果能不能具体成型，我们后面会再跟您联系。 对对，因为本身我们带队，我们不可能说整个包机，对吧？ 对， 几百人，我们最多呢也就是30人左右的一个小团， 30人到35人之间， 对吧？你看人数，我们俩就占了俩，是吧？也就剩个28。 咱们才规定不能两个主持人同时出去， 哦，对吧？那就占 一就是就是，所以就是我，哎，真的 是我凑一个， 那也是少数啊，你说是不是？ 是不是？你先说一说，鹏鹏，你跟我们说说这个行程的亮点啊。 这行程呢是一个众信旅游推出的一个乐活系列。刚才说了乐活系列呢，就是其实我们很多的客人其实不太愿意去跟着大部队、跟着团队去游览，因为这样的话会丧失掉他们对这个地方有探索和这个地方很多这个一些，比如说这个街边小店啊，或者说一些他们想去的景点的一些机会。 对， 那么我们专门设计的这个乐活系列的产品呢，就是能够，我们其实包含的是国际段大段的机票，然后境内的这个酒店，然后还有呢，这是咱们在各个城市之间的大段交通，然后我们一定会给，还有一些特别著名的就打卡类的景点，我们一定会给我们所有的客人一点时间，哪怕行程里边就在马德里啊、巴塞罗那的这样的非常重要的城市会有自由活动，给大家充分去探索那些网红小店，然后去探索一些不一样的景点。如果说有些人就喜欢吃，哎，那个市场里边的那个火腿，那我们就去那里吃。有些人就喜欢喝这个咖啡，那我们去那里喝。有些人可能就喜欢对着神圣家族大教堂的外观发一天呆，那我们就去发呆。 还有像大帅，他就喜欢看球，在马德里你可以看场球啊。 你这个除了球，我是一个艺术青年啊，我是个文艺青年啊。应该说世界艺术史上不可或缺的几大城市，巴塞罗那算是其中一个。 对对对， 这 是高迪用了他毕生的心血将整个城市现在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对 对，有多少我们学艺术史的时候有多少的大家都是发源于巴塞罗那的。 那你到现场是不是唱一首在那桃花盛开的， 我就做为中这个中西葡这个艺术交流做出贡献 对 所以大家在11月份12月份啊，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到西班牙葡萄牙，您可以在今天先留个电话说一下自己的意愿， 对对对，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当然今天呢在上节目之前，那个鹏鹏还特别交代了一下，就是特别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除了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些这个活动内容之外，您还特别想跟我们主持人在西班牙、在葡萄牙会做一些什么样的活动？ 哎，对， 有哪些特别的安排？ 就是因为众信它的定制也是非常的 厉害 的，非常厉害的，所以你们可以提要求。 对， 是是， 我们是想说把这一个行程呢，不仅仅做成带着大家只是简简单单去西葡旅游一下这样就结束了，更多的是说想咱们在，因为毕竟主持人对吧，两个人肯定得出一个嘛，那你们想怎么？整整他们，哎， 那还是大帅吧，大帅去吧， 我拼了，你们如果报名的话，我带我女朋友 去，立减5000，带女朋友去， 对， 哦， 是不是？你们不是平时老说他吗？哎，有机会你们当面说， 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 这样是不是就算定了我去了？哎，各位啊，你们通过电话先表达一下意愿啊。那我们今天请来鹏鹏，其实我那天我刚要跟鹏鹏说个事儿，我就在昨天前天晚上我看了央视9套的一个纪录片， 就是那个 人在旅途 黄建华那边的一个纪录片， 哎呦，我当时我一看的时候就是跟拍的就是众信旅游是如何带着大家在那个去的就是西班牙， 对对对对对，因为黄建华是众信旅游的一个名导，对，他也是原来说专门带西普这条专线的一个名导，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网红了。 对， 我说众信可以啊，这纪录片都出来了，而且还是央视播的啊。 大家如果想关注的西普的一些美景的话，跟着众信旅游先去 一睹为快的话，也可以先关注一下 CCTV 9播出的这个《人在旅途》，那正在讲的是我们的这个金牌领队黄建华飞来飞去的黄建华带着大家去西浦旅游的故事。 哦，就是正好他去的那个讲的就是西浦， 对对对， 是吧？ 讲的就是西浦这条线路， 太棒了！这么着啊，大家伙呢也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交流，当然也可以拨打现场两部热线来提前咨询，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咱们进段广告。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心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要说一下啊，我们出发吧节目主持人带队的旅行终于要开始了。 是啊， 我们的行程定大概会在11月份、12月份，如果各位还没有年假没有休完的话，你们进去就不要休了啊，就是留到11月12月份哎，因为我们这套行程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和独特的。 对， 因为我们还会根据我们的听众提出来的要求，比如说你想跟我们出去玩，你想怎么玩，哎，你可以提要求， 对， 到最后我们要中信来给我们定制， 而且我们相信一定会在整个旅行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定制的特别活动的环节， 那必须的， 必须的， 是不 是、 啊、是 吧？来，那鹏鹏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西浦这条行程当中，你觉得有必要向大家 玩到 推荐的亮点？ 哎、 这种10天的行程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我们能够看到的其实是不一样的欧洲的一部分的历史。 嗯， 因为如果说这个德法瑞译讲到的是古罗马，那这样的话，其实西浦这边更多的讲到的还是有一些这个伊斯兰的一些宗教，比如说现在的大胡阿特阿尔汗布拉宫。 嗯， 那我们能够看到呢是一些就是古城托莱多啊，像非常有这种历史味道的感觉的一些，并不像是说教堂、广场这样的，在以法瑞译这条线路为这个主线的这种感觉，更多的是以一个古城，然后一个古镇，然后呢，这个咱们就比如说像都说到那个落寞的骑士精神，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个唐吉诃德，对吧？唐吉诃德的这种故乡，他是在这个西班牙的，我们沿着海边一路可以就是去找随这种最后的这种骑士精神。然后西班牙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元素，就比如说去那里品尝它的海鲜饭，西班牙海鲜饭，然后撒点藏红花的那种， 特别香， 特别香。然后呢，这个还有它的红酒，用红酒调制的一种特殊的饮料，这都是我们能够体验得到的。那你要说景点呢，就太多了，比如说罗卡角，这个在葡萄牙，那是欧洲大陆的最南端，被写为天止于此，海始于斯的地方。 哇！ 然后马德里皇宫、奎尔公园、神圣家族大教堂，然后这个科尔多瓦地中海的明珠，以及非常宏伟的广场、古城的建筑、自由的活动，还有奥特莱斯的购物。这样的线路集于一身，然后在十天里边，我们能够带着大家先领略一个西浦能够给到我们最初的印象，然后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自由活动之中去深度的去探寻、去探索，然后像刚才高磊和大帅说的，你们想怎么玩，你们想怎么玩它， 对，都可以玩，对吧？ 另外你看啊，我们还有一位段小周说，哎呀，你们不早说，我现在已经订了9月25号飞巴塞罗那22天自驾的一个行程。 哇， 我、这个 作为先遣军， 对对对，去 我们派你去探路， 对，你先去探探路，然后回来告诉我们到底好不好玩，怎么样，对不对？ 对，十一月、十二月，你再挑个时间再去一趟。 还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报名，像挪花仙子说，我开会呢打不了电话，但是我通过微信跟你们说一下，如果假期允许，我肯定去。 行啊， 那个能打电话的可以拨打一下6515-8199和6515-8299，然后那个这个给我们留一下言啊， 对， 说一说你的意向。 对，其实聊了半天一直没有说价格。 哎，对对对，价格。 对，这个其实大家应该是非常关注的。其实大家想一想，这条线路在西浦正常这个季节应该是最普通的西浦应该会卖到13800，12800， 对， 好一点的会卖到16800，这样的时间，这样的价格，其实我们带着两位大咖名嘴主持，对吧，然后一起去西浦，实际上大家觉得可能会不会比这价格更贵呢？ 会更高吧， 应该高一点吧，你怎么也得卖到4万，我觉得。我们去是不是 你 你是去西班牙当皇上吗？我天，4万， 大概对自己的身价还是有点点错觉的。我觉得 没错， 正常情况下，我们所有客人走呢都是在12,800、13,800的价格，因为大帅去呢，所以我们价格就9,999吧。 大帅贱卖了，贱卖了，贱卖了啊！ 这跟着大帅贱卖了啊！ 不不不，我告诉你，这是大帅的面子，人家重信旅游才给降了3000块，3000块钱， 3000块钱 是吧？ 用你说呀，我知道啊，对，3000块钱真的就9,999， 对，真的是9,999，因为首先我们就是。邀请两位主持人去，我们并不想把两位主持人放在我们的成本之中，所以中信旅游是自己补贴的二位的团队。 哎呦，哎呦，哎呀，那我能不能 这事别在广播里说，多不好意思。 哎，那我能不能住总统套啊？ 你还总统套，我给你弄， 哎我天哪， 住那个阿尔罕布拉宫皇宫里算了， 不是可以？ 没事，浩鹏，你不用担心，他去不了，我去。哎，那个9,999几天？ 十天， 西班牙、葡萄牙、 两个国家， 葡萄牙，我们主持人带队，然后你想怎么玩，定制。 这可是中信旅游下了血本了。但是我要多问一句，这一下子有现在这么一个3-4千块钱的一个差价，那这个差价会不会影响我们这条线路的品质啊？ 他敢，我回来以后我说死他们。 我就真的我就当着我们的听众朋友问这个问题。 主持人在呢，真是我们敢吗？ 再说了，中信一直我们说也是品质的保障。 哎，那会不会给我们升级啊？我们又降价了，还给我们升级了。 哎，那 我们是痴心妄想， 就通过今天这期节目，你决定让谁去？ 升级我们会尽可能的给大家去调整的，哎，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本身我们的目的呢，其实真的是想组织一些有温度、有情怀的这些东西。像通过电波之中，我们这个中信旅游陪伴876的听众陪伴了很长时间了，去组织这样一个能让听众朋友们跟主持人见面的一个平台，然后一起在线路之中去做一些互动。 哎， 其实更多的是中信旅游想留下一些更好的口碑，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系列团从中信旅游的第一个西葡开始，慢慢的会变多，慢慢的会变广。那可能以后我们主持人真的这样的团做得好的话，我们的听友这个愿意的话，我们每个月都组织一个。 哇， 到时候可能两个主持人不够了。 哇，没事，我们会匀出时间来的。哎， 我们一定会的。 哎，还有一个我要特别说，啊，这次报名的里边啊，我建议，我要求，必须有10个单身的。哎，我真的，我强烈要求，是这样，因为你想想，这种出去旅行，尤其是国外旅行，是一个特别好的互相了解的机会。 没错， 而且这样的一个行程的话，它也是对你的整个的品味啊，你的各种方面的条件啊，它都是有一个 一种了解， 哎，了解的。 对对对，所以你也干脆一个人去得了。 结婚之前一定是两个人共同去旅行一下，能够看到非常多的一些细节，所以也可以给那些就是还马上进入婚姻殿堂的这个男女朋友，也可以考验考验对方。跟着我们的大帅和这个高磊， 对， 一起去这个西葡去来考验一下你们的感情是不是情比金坚。 对对，尤其是我还是情感专家，是不是给你分析一下？ 哎呦，你再整点幺蛾子是不是？ 大家啊，65158199和65158299可以提前先表达一下自己的意愿。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在微信上，在微信上我们不太好这个记录啊，你们可以直接打电话。 对 对, 对， 来来来，这个我们电话一直开到9点半吧。 是是，同时我们也特别想问问大家，就是除了我们的常规一些安排之外，大家伙在落地之后还想跟着我们的主持人有哪些特别的活动安排，您有哪些想法，我们呢就请重信帮我们去落地实施，好不好？ 没错。 对，您打电话的时候您也可以说说这事儿啊。那我们说这一次行程是再介绍一下，这是一个10天的行程。 对，中信旅游会在2018年的11月和12月期间推出中信旅游和一起出发吧的乐活西葡10日主持人带队的专属线路。线路呢会涵盖非常经典的西葡行程，然后也给了大家跟主持人互动的空间。所以如果大家现在感兴趣的话，我们现在产品呢今天只是一个雏形，时间和团队目的地基本上定好了，很多的细节是需要由大家来填充的。所以希望也布置大家一个作业，希望大家能在平台上跟我们的主持人更多的互动，他们将信息收集反馈给中信旅游，做出一个属于你们的专属线路。 对 对， 其实这个真的非常难得，因为你比如说如果你要出去玩做一个定制行程的话，那是要单独付费的。 那当然了， 那在这个机会我跟着我们一块出去，就等于是定制你的旅行。你也可以说我们正好是马上要结婚了，哎，我们想要去一些地方也